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体坛夜话，我是林苑。 大家晚上好，我是曾。 在今天晚上的周日，我们又在这样的一个好像温度有点低的寒冬，聚在空中，聚在电波当中。当然在北京体育广播的新浪微博当中，大家也能够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情况，这边我们也开了视频直播。而在直播间里面，我和子昂呢将会为大家带来这一个星期我们对一些热点话题包括赛事的关注。 是的， 另外呢，在周日的晚间，我们今天还要跟大家聊一聊重新开赛的中超的第二阶段的比赛，包括明天将会进行的2021-2022赛季的欧冠联赛的抽签仪式，以及已经带到赛季的最后一刻还保存着悬念的 F1 的这个收官战阿布扎比站的比赛。在今天晚间的体坛夜话节目当中，我们都将会和您一起来展开讨论，也欢迎大家通过北京体育广播的新浪微博、微信平台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一起互动。 是的， 当然除了我和子昂在直播间里之外呢，我们还特别邀请了来自北京青年报的资深足球评论员杜瑞老师来到直播间里面和我们一起来畅谈以上的这些话题，欢迎杜老师。 林苑你好，子昂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首先还是先由我和子昂来为大家来简短的叙述一下这个星期我们关注到的一些比较焦点的体坛的赛事啊，包括事件啊，来展开我们今天晚上跟大家的讨论。在我们两个人为大家回溯的过程当中，也欢迎您在我们的三种互动渠道上发表您的观点，来说一说您感兴趣的话题吧。 是的，咱们的互动再给大家强调一下，是中超的事儿，对吧？然后这个欧冠抽签的事儿， 对 啊，然后 F1 收官的事儿， 没错。 大家有什么说什么， 还有您想关注的也可以再发给我们，我们跟您一起来讨论。在这个星期呢，大家关注冬季项目的时候会非常的骄傲，在当地时间呢11号，在2021-2022赛季的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世界杯芬兰卢卡站的比赛当中，由徐梦桃、孙佳旭和齐光普组成的中国队是在男女混合团体比赛当中夺冠，这也是中国队时隔一周之后再在这个项目上夺冠。这个项目也特别受到我们的关注，因为这是北京冬奥会的新增项目。在当地时间3号进行的空中技巧世界杯第一站芬兰卢卡站的比赛当中，就是由我们的徐梦桃、贾宗洋和齐光普组成的中国队以343.24分获得冠军。 是的， 很少有一支队伍当中就是男队女队的选手都能够保持在世界冠军的水平，那我们的选手可以做到 乒乓球吗？ 空中技巧，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可以达到这个我们乒乓球的混合团体比赛的这样的一个强度。其实杜老师对于冬季项目非常的资深和了解，就展望一下我们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我觉得在那个未来的北京冬奥会上冲金的可能性我觉得还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个项目中国那个自由式空中技巧那个队吧，一直都是男女的实力比较平均。那个这个混合团体的比赛既需要那个男队员强，女队员也同样要强，就是说这样的话呢，中国对应该说这种整体的优势还是显露的还是比较明显的。而且吧，这几个就刚才你提到的徐梦桃、贾宗洋还有齐光普，他们都是已经参加了多届的冬奥会，然后也拥有比较丰富的比赛经验。可以说我觉得中国队最后拿到金牌的可能性还是冲金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但是值得那个就是我想多说一句的，就是这届冬奥会空中技巧的比赛呢，它赛制其实从平常就有改变，但是这届可能更明显，就是那个就是一轮过，就是你每轮比赛都偶然性会加大，就是就更强调这种动作的那个稳定性和成功率。所以也不是说咱们就是之前世界杯拿多少那个冠军就一定能够那个冬奥会就能冲金成功。可能还是需要那个一点一小一点点运气吧，如果要想拿到金牌。 低调攒人品，是不是这意思？ 可能听众朋友们想知道一下，因为很多的雪上项目啊，它大家印象当中就是跳台转圈， 嗯， 空中技巧是在空中转圈的那一项目。 对对对，就是那个咱也算咱们中国冬季项目的一个传统的优势项目吧，在滑雪方面一个传统优势项目，因为咱们冬季那个冬奥会在冬奥会上面，然后夺金。那个 唯一的一块 雪上项目只有这个那个空中技巧拿过金牌，就是那个2006年那个都灵冬奥会韩晓鹏，然后那个以一个黑马的姿态，最后 当时您去现场， 当时我在现场，然后那天还刚好下着大雪，然后在山上，我们后来又冒着大雪从山上，然后一路因为班车全部都停了，最后从山上步行下山，但是大家也很高兴，非常高兴，因为中国拿到了金牌， 对， 是，还有其他的。 雪上项目 对其他的雪上项目也有冠军啊，在当地时间11号呢，2021-22国际雪联单板滑雪 U 型场地世界杯美国铜山站比赛落下帷幕。现在世界排名第二的中国名将蔡雪桐在女子组决赛中以80.50分的成绩摘得桂冠。本赛季国际雪联单板滑雪 U 型场地世界杯只有3站，均在北京冬奥会前进行。中国队有望通过这些赛事继续抢分，争取满额参加冬奥会。 对。子昂也是滑雪的高手，子昂会滑单板是吗？ 这是滑雪的爱好者， 爱好者 高手。 U型场地能不能来一个？ 我是一直在滑双板哈，就是 滑双板 也能 玩，比较少， 很少很少。周围年轻朋友全都在滑单板，只有我一个人在坚持双板，但是也能玩 U 型场地，而且 哇，那已经很厉害了， 但不至于像那样。我玩是那个南山那个，就是简单那个 U 槽，半个 U 槽， 半个 U 槽， 那也已经很厉害， 可以。那我们什么时候有机会能来在这个雪上驰骋的时候看看子昂的身影哈？ 这不是21号就比赛去了吗？ 对对对，我知道我们的媒体赛，我们这也是我们单位派出去，可以有竞争力的，先来问问探听一下对手的实力。说到这个，其实单板滑雪 U 型场地，包括子昂说的这个双板的 U 型场地。我们都是有实力的项目， 有实力冲击， 对，所以在这个项目上，只要是到了 U 型场地的这个场地当中，我们都特别应该关注一下在国际大赛当中中国选手的表现。另外再说到足球呢，为了备战2022年的女足亚洲杯，新帅水庆霞执掌的中国女足是在8号的时候公布了最新一期的集训名单，唐佳丽和赵丽娜等名将重新回到国家队。这期34个队员的名单当中，包括王霜、吴海燕在内的大部分的球员都是来自武汉、江苏、上海3支女超的球队。队员之外呢，国家队的管理队伍也是有人员的变化，由中国橄榄球协会主席陈应表来出任球队的领队，而前领队郑超勇目前是变成副领队。根据安排呢，中国女足这次集训是2021年的12月9号至明年的1月15号在上海进行，然后就明年1月要去打女足亚洲杯了。 是的啊，刚才提到过乒乓球，这一周呢，乒乓球其实也有冠军啊，这是 WTT 世界杯决赛啊，在这周早些时候，新加坡落下帷幕。那之前啊，在刚刚在休斯敦世乒赛上加冕世界冠军的樊振东4-1击败了18岁的张本智和，夺得了本项赛事登陆乒坛的第一个男单冠军。那刚满21岁的东京奥运女团夺冠组成员孙颖莎4-2战胜了队友王艺迪，斩获了女单冠军。 另外呢，北京时间的12月10号，国奥委会也公布了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初步设项，滑板、冲浪和运动攀岩继续是位列28个入围的大项当中的之3，而举重、拳击和现代舞项这3个传统的项目则是暂时没有列入其中。在东京奥运会上，大家也看到中国举重队其实是独得8枚金牌当中的7枚，这是一个我们的优势项目。 是的。网球方面呢，俄罗斯2-0击败克罗地亚，夺得戴维斯杯网球赛冠军。这是一个团体决赛啊，5号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进行。俄罗斯2-0击败克罗地亚。当日的两场单打当中呢，俄罗斯分别派遣男单世界排名第2的梅德韦杰夫和第5的布鲁廖夫出战，两人均是直落两盘获胜，这是俄罗斯历史上继2002和06年之后第3次夺得戴维斯杯。 世界一级方程式在上周末这个 F1 大奖赛的沙特站是在北京时间的6号凌晨收官的。最终呢，梅赛德斯车队的车手汉密尔顿是获得冠军，而红牛车队的车手维斯塔潘是排在第二，同样来自梅赛德斯的博塔斯是排在第三。在还剩最后一站的情况下呢，目前汉密尔顿和维斯塔潘是同积 369.5 分。在车队排名方面，梅赛德斯车队是以 587.5 分领先于红牛车队的 559.5 分，而法拉利车队是排在第三。今天大家也是看到了 F1 的2021赛季的收官战阿布扎比站的排位赛是结束了，红牛车队的维斯塔潘是拿到了关键的正赛杆位，而汉密尔顿是第二发车，所以我们就看在这最后的一场大战当中来决出这个赛季的 F1 的冠军。 是的，周冠宇收获了 F2 年度季军，2021赛季 F2 锦标赛落幕，阿布扎比站第三回合皮亚斯特里夺冠，中国车手周冠宇亚军。同时呢，中国车手周冠宇最终锁定了年度车手季军。本赛季周冠宇一共四次登上最高领奖台，期待明年进入 F1 之后的周冠宇有着更精彩的发挥。 当然在今天还进行了多场的中超的比赛，有这样的几场的下午的比赛已经是结束了，其中申花是3-0战胜了青岛，武汉是4-2战胜了沧州雄狮。我们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也会继续的来关注中超这边的动态，因为我们看到无论是天津金门虎和重庆两江的这场比赛呢，还是这个大连人对河南嵩山的比赛都还在进行当中，我们也会在今天节目当中持续关注，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展望一下在明天将会展开的中超联赛的争夺。有我们大家都非常关注的国安队的比赛是在晚上的8点，由北京国安来对阵广州队，到时候呢北京体育广播也会有转播员王毅和我们的转播嘉宾南方指导共同为您带来这场比赛的转播，也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我相信不一定每个人都在关注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个激情赛场节目这场直播，但是明天这场比赛一定会是非常期待的。对于这场比赛，我们三个人先盲猜一下，觉得明天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我 先盲猜1-0，我把一简单的先抢了。 1-0咱们赢是吧？ 那当然。 对，我觉得那就我就。因为我也觉得咱们赢啊，我就2-0吧。 你2-0， 我觉得是2-1。好，2-1， 2-1。 我觉得两个队都应该有进球能力吧。 哦， 那 谁赢很关键。 国安赢。 我们三个人这么一致的看好国安，其实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之前大家都看到了广州队的这种训练的情况。 嗯， 杜老师也为我们介绍一下，从广州队这边有没有得到一些什么样他们刺探到的消息？ 广州队这边那个应该说情况，可以说是完全是一种拼那个球员们的职业精神了吧。 嗯， 就是现在他们大家其实很多听众朋友也都了解，就是广州队首先已经不发薪水了，然后就是那个所有人都是处于这种停薪状态。 嗯， 而且呢那个球队那个所有的比赛的那个就是补给啊或者说路费啊什么的都是那个属于是自筹吧，就是跟俱乐部已经的俱乐部已经无能为力了，然后就是说大家也众所周知他的那个母公司就广州俱乐部的母公司出现了很大的经济问题，在那个财政危机，然后那个现在母公司自身都很难保证，就是说已经完全把这个足球俱乐部已经给放弃了。那么这种情况下那个足球俱乐部现在就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很有可能我了解情况是很有可能呢明年那个就下个赛季之前吧，广州的两支球队就是广州队和广州城队两个队可能会合并，然后合并以后呢都是由广州足协来那个就是先首先由广州足协来广州市足协来托管，然后托管之后呢然后再寻找新的那个赞助商或者说新的股东。我了解可能是现在之前是有一个说法是广州广药，就是之前广药也那个就是做过那个广州队的股东，就在恒大之前就是广药， 是广药 带 从甲到超这么冲上来。 没有没有没有，那个就是广冲超的时候恒大已经接手了， 已经接手了， 但是那个广药就是挂个名、 哦、 当时他已经把那个俱乐部的控制权以及管理权都交给恒大了、 哦、但是我们大家记得当时叫广药冲超成功、 嗯、对对对对， 是 就是挂个名、 嗯、 但是恒大是提前一年介入的。 那个，但是我了解的情况呢，广药可能性比较大，但是广药自己本身不太想接手这两个球队，因为说句实在话，中国足球现在的这种环境吧，还是让很多企业都就是心有余悸吧，就是说觉得可能怕进来以后，就是说那个让自己那个就是很难支撑， 嗯， 是吧？而且 也理解人家这种想法呀。你先别管现在目前还能够打中超的这些球员，你就先管这些跟国家队有关的规划球员，你怎么跟人家了结这个合同？ 对，了结这个合同问题，然后还包括就是那个你现在这两支球队，就是广州队和广州城队，这两个球队都存在欠薪，大面积的欠薪的问题。那么这种欠薪的问题如何解决？然后都是那个未来的股东需要那个。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在介入的时候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而且关键他有的选是不是，也就是说听您这意思说广州队的两支广州的两支球队都存在欠薪，那如果我作为一个当地的企业的话，那我要接手的话其实我可以选 不是两支球队，现在基本上这个是已经确定，就两支球队就要合并， 要合合成一个， 合成一支队，因为就是说广州市足协也没法，他根本没有能力来支撑两支球队，因为如果要是没有企业来介入呢，没有企业介入的话，就完全的由广州市足协或者说广州市体育局来那个就是支撑这两个球队，那这种情况下可能就是那个他们还是要两个球队一块合并吧。而且就是你包括恒大呢，他可能打完这个不是恒大，广州队他打完这个赛季以后呢，可能很多球员他就也会选择离开转会什么的，那么就是说这个球队可能就是变动也比较大，就是很难就是成为一整支球队了吧，那这种情况下那两支球队合并也是个比较好的选择吧。 我们也看到在微博当中大家说到我们的这个最后一个愿望，但是刚刚我们在这一段正好是聊到了国安队的下一个对手就是广州队，就是原来的恒大。那现在也有朋友在这边点评安迪宣武说昙花一现，短期拿了一些成绩，但是长期呢毁了中国足球，就反正现在确实毁了中国足球这个事情有很多人在提到这样的说法，但目前看起来就是如果谁要接手他留下的一些问题确实很难处理，想想就头大。 那我觉得你刚才说的就是规划这几个规划球员的这个问题呢，倒还好解决。 怎么解决？ 因为之前也有范例了嘛，就是说无论从阿兰也好还是那个就是高拉特也好，他们都是主动解约了嘛，还有卡纳瓦罗都是放弃了，就是说很多很多的钱，就是用卡纳瓦罗的话来原话说，就是我放弃了很多很多的钱，大概都是就是以亿来计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就是那个以亿计的这人民币的这样的一个数字，然后他们都放弃了，就是和俱乐部完成了解约，那么我觉得后面这几个规划呢，就是他们也不会就是说，因为他们也知道就是母公司没有钱了，而且母公司现在的情况都很艰难，非常非常艰难，就是那这种情况下他们也不会就是之前母公司对他们也非常好，就是那个俱乐部对他们也非常好，他们也不会就是说走这种就是说上诉国际足联然后讨薪的这种就是不太就是怎么说吧，就是双方不太友好的不太体面的那种分手方式，我觉得他们不会，就是可能很有可能就是大家就是把合同就是提前结束了，而且就是那个也不会讨要这个那个薪水了，所以这个应该说就这几个规划球员呢，他们的问题还比较好解决，我觉得比较难解决的其实是青年队，就是梯队， 青年队， 对， 还前些日子还看到这个恒大足校招生的启示是吧？大家当时也在想说，那这真的能去吗？ 他恒大足校可能现在已经被那个就是广州市体育局那边已经开始托管了，就是说他因为就是作为一个良性资产吧，还能算一个良性资产，就是因为毕竟中国足球还得继续，中国足球还得有未来，那未来就在这些年轻的球员身上，然后恒大足校的他们的球员的潜质，就这种最开始前两年这种积累吧，他们的那个能力在同年龄段还是可那个还是数一数二的吧，那这种情况下还是有人吧愿意，或者说体育局方面还是需要保留这些新鲜力量的。 对，我们知道他们当时能去到恒大足校其实是做了 就是很多学校方面的工作，学校肯定是有很强的一个招募的行为在当中的。那现在他们原来的这些招募许给他们的这些条件可能不一定再像以前有保证了， 这个早都已经变了。其实他现在的此恒大足校已经跟当年就是你说的可能四年前五年前的这样恒大足校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当时是说还承诺你能够上大学，然后那个还能那个就是那个在初中 甚至是上好大学， 那个在那个什么对对，在初中和高中阶段能够那个接受非常好的那个广州当地非常好的这种那个就是初高中的这种教育。 对对， 其实这个合作早都已经停了，就是那个 就比俱乐部的球员出现困难还要更早， 还要更早，早都已经停了。恒大足校现在更倾向，我觉得它更像一个咱们过去的那种就是那个体校吧，就是更倾向于像鲁能足校。他现在可能更倾向于像鲁能足校， 所以那他这个其实还知道人家鲁能足校有很深的这种深厚的根基或者底蕴吧，所谓在我们国内发展青训，那他现在就完全没有竞争优势了。那这个 他就是往精英的方向走嘛，他就不是像以前就是完全是一个大众的那种足校，就是我一期学生，我每一个年级我可能招几千名学生，然后那个就是那个，然后我收很高的费用，然后用几千名学生的费用，然后来那个就是那个承担那个就是可能十几个尖子学生的这样的费用，就是说那十几个尖子学生我不要钱，这那个剩下的几千名学生我都要那个每个人都要收好几万块钱一年，然后这样的来承担他们的费用。但是这种情况呢，现在看已经早都已经继续不下去了。那么现在未来的他的招生呢，肯定也仅仅就是说就是那种精英式的招生，就是你的水平起码是要具备一定的水平了，然后你过来以后呢，然后我也不会给你收那么高的费用，然后就是我要把你当做一个那个就是优秀的这种后备足球人才来培养，然后每年呢他们的就是那个在训的人数也不会很多，每个年级在训人数也不会很多，我估计也就是几十个人吧，也就这样的。 当然我们说到恒大足校这事儿又扯得有点远，虽然跟中国足球的青训有关，但现在依然没有那么让大家去特别看好的理由。大家先如果又回到眼前呢，就还说到这场比赛，我们三个人在直播间里面大家都很给国安队信心，觉得都能取胜。特梅普说我不信国安3-1您的话我都特别愿意信，但您不信的我都愿意信，但是光有美好的愿望是不能够去来实现达至的。那我们其实球队从目前的这种准备来看应该也还是比较的到位的，从国安队这角度来看 还是不错的吧。因为我看那个我看到一个报道，就是那个就是国脚，国安队的国脚，然后不是刚刚回到队内嘛，然后比利奇那个对外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那个说那个就是国脚的状态非常好，他是用了非常好这么一个词，就是可见就是之前那个国家队的训练质量还是不错的，让这些国脚保持了比较好的状态。那么这些国脚重新回队了以后呢，肯定是对整个球队那个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刺激吧。然后再一个呢，就是现在这支恒大队呢没有外援了，就是包括规划球员也目前也一个都没有，那个国安那个起码还咱们还有一个外援，而且这个外援现在状态也不错。那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国安明天赢球呢可能性还是很大的。但是就是瘦死的， 我怕听您说 瘦死的， 但是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就是恒大的毕竟是那个就是一直都是这种就是在那个就是一直在争冠的行列中，这么多赛季又在争冠的行列里面，而且这些球员呢基本上都是国脚级别的球员，不争馒头争口气，而且球队就是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大家能一直坚持，那我相信他们这口气呢现在至少没有泄。那这也是就是明天国安比赛中要遇到的困难点之一吧。 难点，这边在微博当中，王瑞露丹尼说，我对明天比赛的预测是比分2-1，广州队取胜。他是预测反着的，跟杜老师说的那个。而like HP 也有一个观点，他说，哎，当年实德解散的时候，足协没有让实德和阿尔滨合并，那现在为什么能让两支广州队合并了呢？这可能就是 这个取决于 当地 主管部门的那个意向。 那 萝卜爱兔子210说，那明天陆国富和蒋光太会上场吗？ 嗯， 现在看到的消息是说他们都没有进赛区，是吧？ 他们俩报名了，但是就在参赛，就那个报名名单上面，但是没有进赛区。 之前好像不是有说法，说是说协议好了，结钱就踢，不结钱就不踢。我听着好像有这样的说法。 我了解的情况呢，蒋光太呢可能会那个去中超的其他球队，因为现在有的那个球队想要蒋光太，然后那个也在谈。这就是为什么他进了那个就是参赛名单里的原因。 嗯， 那而且这个俱乐部可能这几个，现在我了解，可能那个就两家不欠钱的，就一共不是有三家不欠薪的俱乐部嘛？然后那个有两，其中两家都对蒋光太比较感兴趣。 哦， 就是那，因为他们都缺中后卫嘛，然后 缺中后卫的 对。 两家当中的， 就是那个上海海港和那个山东泰山嘛。 这谁更缺中后？ 现在海港可能更缺，就是那个海港还是比较缺的。然后因为他中后卫伤了，他那个外援中后卫伤了，所以那个我觉得蒋光太后续踢球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就这几个国足现在四大规划里面，我觉得蒋光太那个留在中超踢球的可能性非常，因为他的薪水很。不太高， 嗯， 比那个其他那几个巴西来的规划那个就是薪水要低不少 啊。 那这种情况下，就是起码中超球队还是能够接受他这个薪资范围的，那他留下的可能还是比较大。洛国富呢，就取决于他自己了吧，看他想挣多少钱的工资。 嗯， 他要是想挣恒大那么样的工资，我觉得没有人会要他，这是毫无疑问的。 嗯， 降薪呢，降一半是也是不够的。我了解，我估计呢，降五分之一，也许可能就降到原工资的五分之一，也许有人会那个有俱乐部会要的。如果要不降到这个水平，我觉得很难，他也很难找到球队踢球。 这他得自己得选，是拿得到的那个价格，还是拿不到的那原来的工资，还是拿得到的五分之一的工资？ 对，没错。 嗯， 如果洛国富的经纪人在听到我们节目的话，嗯，也会掂量一下。杜老师给的这个建议，但是陆国富自己因为在这次十二强赛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表达出来的这种对于集体效力的决心还是得到很多球迷的赞扬。 对， 而且他在十二强赛刚刚结束，阶段性的结束，回到国内的时候也说，对于到其他的中超球队去踢球保持一个非常期待的态度。他也知道很难继续在广州队踢球了，但他愿意自己能够决定的范围之内是留在中超，可是到时至今日，中超都马上开了，从这个阶段来看，要想实施下去，还是那是有一点困难。这个全部的和五分之一之间落差还是挺大的， 对，困难还是非常大的。而且再一点就是，他很难有巴西球队要他了。如果他要现在有巴西球队要他，他肯定会像埃克森、那个阿兰，还有那个。格拉特一样就选择回巴西了。 嗯， 他现在也没有球队要他，那就很难。 对，那当然刚才杜老师强调提到蒋光太的工资不是很高，这边6645马上就说了，国安为了未来，那这就可以抢下蒋光太。那还有没有别的方式，或者别的球员可以去来，我们参考一下，在广告之后继续跟大家来聊。 新生读人更进一步，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 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产品发布、企业推广、在线直播等需求，可举办线上论坛、发布会等活动，打破时空人数限制，提供标准化直播方案和技术服务，深度一站式满足企业活动直播的场地、技术、服务等需求，专业高效、安全放心。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冬季取暖有妙招，安全健康第一条， 还要低碳与环保，行动起来最重要。 减碳排，创文明，供暖季，我行动。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宣传活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的比赛结果，及时的观点交流，全面的互动平台，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各位回到直播的体坛夜话。你好，我是林苑。今天晚间呢，在直播间我和子昂一起邀请来自北京青年报的足球评论员杜瑞老师来到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聊有关于我们在这个星期发生的一些焦点的体坛的赛事，包括焦点的事件的情况。那说到足球方面呢，因为中超重新的开赛了，我们觉得身边的足球比赛又重新的回来了，大家从观赛者的角度也要马上开始适应有一点目不暇接的这种感觉，因为一周三赛的中超将会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面非常频密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当然还是首先从国安队复赛之后的第一场比赛说起，在面对广州队的时候呢，我们将会是有一个什么样的精气神的表现。当然同时我们也关注其他的中超球队接下来将会有什么样的表现，这毕竟都是我们的竞争对手。老爷爷的大 Kitty 说，虽然国安合练的时间也不长，但是呢恒大训练呢更不系统，明天的比赛国安应该能赢。总的来说我们还看好国安队的，或者是支持国安队的人会更多。但是有一个大家必须提到的先决的条件，就是算是在赛区当中进行的这个比赛还是某种程度上有一些这种东道主的优势。那大家对于一支非常困难的球队，除了我们作为支持自己球队一方的球迷来说，其他的人是不是可能会觉得啊，这是一支很困难的球队，而且对他们有所支持呢？ 而且毕竟是在广州嘛， 对呀， 广州队也有自己的主场之力嘛。但是我觉得从两个队的现在目前的纸面实力来说，那国安肯定是强于广州。因为国安首先他的那个国脚的，就是现役国脚的那个数量就要高于那个广州队。然后再一个呢，他那个。起码咱们还有一个外援。 那等到下次下个阶段十二强赛接着开始打了，我们国脚数量还能比他们多吗？ 悬，因为我觉得从那个就是目前国安这几个国脚的那个就是在国家队的这个位置来看吧，就是都不是特别稳。然后可能有一部分的那个球员，因为我觉得李霄鹏新上来以后，他上任以后，他不会对李铁的那个就是目前选择的这些球员有太大的变化，就是那不现实。因为你马上就要打比赛，那这种情况下你还有个配合度的问题。那他最好的选择就是那个动一些小手术，大手术不动。那这种情况下他只会动那个就是在介于这个就是替补球员或者说这个主力和替补之间这些球员，那么国安现在这些球员刚好都是处于这种状态。 对， 所以我觉得可能国安下一期集训的时候可能不会有这么多人来入选了，但这个队其实对国安也是个好事儿吧。 确实。1908也说啊，广州队都是国脚啊，那我感觉我们仨有点太乐观了。就是我们这个乐观是建立在首先心没有摆正的前提下，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愿望，就觉得在对手相对来说遇到困难更多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去战而胜之。当然也说到12月份的时候，我们来到一年当中最后一个月，大家今天很多喜欢买的人可能双十二也是最后一搏的机会。12月我们有没有大家的最后的一个愿望是什么，希望在这最后的几天当中能够去实现的。永远的儿媳妇说，12月的最后一个愿望，家里人都健康快乐。用户0800说，希望有一场大雪，圆了我排更多的故宫红墙白雪的愿望。您是不是买故宫年票了？随时准备去。 这个愿望估计还能等吧，北京这两天在下雨。 对，随时准备冲进去就拍起来。宋彦君说，下周单位组织体检，希望体检的各项指标都正常。然后同时也是有自家的球队国安今年安安全全的把比赛比完，期待明年的球队重组。大不了反正期待后年，大家说苗2023年我们回到工体也行吗？自由行8778说，希望平安健康快乐。同样4856也是说啊，家人都工作顺利平安快乐。这是大家来到一年当中的最后一刻，仍然是希望平安顺遂，是吧？奎托斯也说，这一个不够呀，还有好多事情呢。 这不是网上有那个经典的卡 bug 那个方式吗？就是说灯神出来说，我给你三个愿望，然后你先许俩，第三个愿望是再来三个。 是，特别普说，期待着这今年的最后一个愿望，但是已经许给了明年。他是希望明年国足的首秀能够赢日本， 嗯，是李霄鹏的首秀吧， 就是明年2022年首秀， 对 吧？明年首秀。燕林说希望亲朋好友都平安喜乐，还有体育广播能越办越好，谢谢您，您还惦记着我们。京城八爷说最后一个愿望就是国安三连胜，哎，其实我觉得卡在12月把这砰砰砰一完成挺好的。 是 7250说愿望就是预祝国安还有首钢都好运连连。对，月底的时候 25号首钢就开始， 月底的时候 CBA 又要重新来了， 第二阶段又开始。 嗯，8740说希望在年尾月末时刻好站好最后一班岗，把握今天迎接新年的到来，希望大家都平安开心。1908说这最后一个愿望啊是希望国安首钢能够带给北京球迷带来好成绩。 嗯， 今年我们对成绩要求稍微先放一放，松一松， 就关键看这个好的定义。 嗯， 如果说大家没有太多的这个要求的话，那我觉得还是很容易满足的，我觉得。 嗯， 我觉得可能国安可能那个对成绩追求不太高了，但是我觉得首钢可能还是现在还是挺要劲的吧。 嗯， 可以追一追， 首钢还是希望那个今年能够打出一点成绩来。 对， 毕竟去年那个最后接的那个最后淘汰赛就算输给广东，然后还输得心有不甘，然后今年在这个外援上面也是卷土重来吧。 嗯， 而且第一阶段首钢表现的其实还是不错的，然后那个现在第二阶段有了外援，那个林书豪和吉布森都回来了，我觉得还是可能性还是很，还是那个就是有希望他们有一个好的表现。 嗯， 是的。爱听听说12月最后一个愿望休年假，是到了一年到头了。 对，我觉得他的愿望都特别好实现。他说还有一个愿望就是明年还可以听到这个节目，我现在就能告诉您的愿望实现了。 明年得有， 明年得有，还是时间都不会变的，明年还会继续陪着您。嗯，有时候咱们就提点这种特别能一下就实现的愿望嘛，就像国安也能够在复赛之后一下就赢了这个比赛，大家就觉得能在年底的时候非常的开心。当然其实现在到了这个时候仍然有中超的比赛看，还是觉得挺奇怪的一种感觉，我们也没有去欧洲踢球，过了一把这个联赛跨年的这种经历的丰富， 多少年都没有跨过年了。 对，那我对于这些球员来说，其实他们这一年所经历的这些比赛啊，包括联赛，包括国家队的这个整个赛程，也是让大家把整个的这个备战时间都拉得很长， 就跟做梦一样。 嗯，很多球员都说过这样的话。 对，赛季刚开始的时候谁能想到今天的赛季最后是这个样子。 嗯， 然后你看今天我早上那个咱来做节目之前，我还下午看了那个申花打那个青岛那场比赛。我就看申花把自己半个主力阵容都放在了替补阵容上，然后让三个外援在这个地方打， 对，稀里哗啦的。 哎，我觉得真的像做梦一样的。 那其实对于中超这个重新开始之后，每支球队带着不一样的这个精神状态，不一样的对于精气神这个定位来进入到这个赛局当中。比如说青岛就是谁来帮帮我， 对， 我谁来救救我，就是只是空有这样的一个一声呐喊。那包括那个像可能重庆也会有比较大的困难。 嗯， 但有些球队就是稳稳的，就是觉得哎，我要不得冠军可能都有点说不过去，人家都那么困难，就放眼望去大家都有自己的困难。 你是在说山东吗？ 哎，这个球队不会碰巧就是山东泰山吗？ 哎，是不是他是不是有这个感觉啊？应不应该有这个感觉？ 不应该吧。我觉得首先海港就不会答应。 对，然后我觉得亚太应该会给他制造些困难吧。 嗯，对，这三个队，反正我觉得国安也未必没机会。 嗯，这不是所有的球迷在，我记得前两天话题就是说对国安有什么期待，说排名不想了，但是就希望双杀泰山。 对对对，就什么都不要了，就来当一个最热闹的搅局者，是吧？这样的情况下，这就是我们喜欢的球队， 这也是国安精神吧。我觉得国安就是在逆境之中，然后我们还是总能给大家带来惊喜。 嗯， 这也是国安队这么多年追求的一种东西吧。 嗯，那另外刚才在上半段的时候也说到了我们的这几个规划球员跟我们下一场比赛的对手广州队之间的这样的联系。今天还有消息就是说到了艾克森，就是刚才忘了提到艾克森。艾克森今天正式的是说他的行程是确定了，今天就已经离开中国返回巴西， 他说他回到巴西之后要什么先回自己的家乡萨尔瓦多，然后再决定未来。当然在临别之前他表示，只要中国国家队征召我，我一定会回来。 我觉得这几个规划应该都会回来，就是那个没，除非只要他们的状态能够允许和这个就是疫情防控的这个，就因为咱们将来未来要面对日本的客场， 嗯， 就是疫情防控啊，这方面的那个就能够符合这种规政策吧，能够让他们回那个到赛地，我觉得这些球员应该都会回来，因为就是他们目前还是就这四名规划，就目前国家队所在那个就是现在在的这四名规划球员，然后还是和这个球队还是结下了比较深的友谊吧，就是说和球员队友之间，那么他们也是愿意为这个球队来踢球的。至于就是说钱这个问题，我觉得在国家队这个层面上并不存在，就是那个因为他之前是俱乐部发工资，他不是国家队给他发工资，国家队拿到是奖金，啊、是比赛奖金， 是 国家队比赛奖金这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就是说他们，而且就是说为国家队踢球，他们更就像洛格夫说的，他还更希望得到这种国家为国家队为国效力这种荣誉，那么他们还是想追求这种荣誉感的话，所以我觉得不存在他们不回来的问题。但是可能难点还是在于这个疫情防控，就是因为他们都是从巴西回来，就巴西回亚洲。 对，所以当时就是在阿兰确定回到巴西，然后包括现在在洛国富，包括埃克森都没有在中超重新复赛之后上场到某一个队的时候，其实大家还是会从具体实际操作的层面上去担心这个问题。在明年1月10号，当李霄鹏的国家队重新集结起来，第一期名单当中会不会有他们的名字，他们的人能不能够和名字一起都出现在队伍当中，其实仍然是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的。 那个就是他们现在那个就是给国家队的那个就是比较明确的一个说法，就是他们会直接到日本跟国家队会合，就是他们不会回到国内先去参加集训，然后 没问题。我刚才理解您说的那个疫情防控的，我也想的是我们的那个客场，因为是到日本去嘛，就是他们能不能够完成， 对，能不能在日本顺利入境的问题。因为就现在好在就是如果要是像今年年初的时候，巴西当时被全球很多很多的国家都限制入境， 旅行限制、 这个就很难。那个但是现在好在就是南美的疫情还不是特别严重，那就是说从巴西去那个日本还是没有这种限制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还是他们去踢国家队去踢球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对， 另外我提醒大家一下，就是不要忘了啊，咱们还有新规划。 哎， 谁呢？ 那个深圳队那卡尔德克呀，他那卡尔德克应该已经差不多，我了解情况应该差不多了。就是那个国际足联那边应该也有希望啊，就是不知道能不能赶上日本这个比赛，但是那个就是在那个就是12强赛结束之前，我觉得卡尔德克应该能够办完他的规划手续。那么就是说看李霄鹏招不招了，但是我觉得李霄鹏现在这种情况下他应该会 立刻会 招，他肯定会招，因为卡尔德克还是一个对国家队来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位置的补充吧。因为他那个位置还是他是能够做球的，他是能够那个就是怎么说吧，他是能够那个就是给其他球员来那个就是创造这种得分机会的这么一个球员，也是目前国家队需要的这么一个人。那就是我觉得也许咱们过两天就能收到一个好消息，突然间就这个新闻就爆出来了，就说卡尔德克那个可以为中国队踢球了，那可以咱们有新规划加入了，这种可能性也不是未必不存在。 好，那这说的还让大家又有个新的目标，因为以为到了12强赛重新再开始的时候，有可能担心我们因为实际操作层面上的问题，最后就会让队伍的这个规划球员没有。那最终结果就是，很多人其实对于李铁上一任为什么离开国家队主教练的位置，很多人说成绩上，这个积分上，其实你也不能说有太大的毛病，但是呢，又有很多人认为这一批国家队的实力的阵容强度来说，应该是比上一届要强，或者怎么样，应该能有一个更好的预期。但是当这些规划球员都没有在队伍当中，其实我觉得 我们单凭国内球员现有国内球员的水平， 那肯定是要 比上一届 要差的， 还不如，就是这样。所以到底这如何还是不如就差的这几个人。 但是现在我得到的消息是呢，就是上级体育主管部门吧，对于规划这件事情还是非常支持的，就是态度也比较坚定，就是中国那个男足还是要继续走这种规划的道路。就是因为短期内你希望就是说后备人才来补充来提高这个球队的实力，整体实力是很难很难的，就是还是需要一些优秀的规划球员来那个就是来补充来提升这个球队的战斗力。再一个呢，就是从前面的这六轮比赛来看呢，就是规划球员他确实他的实力还是有的，就是说你并不能因为中国队输球了李铁下课了就否认这个就否定这个规划这个政策不对，我觉得这个还是就是大家还是应该心里头还应该有杆秤的吧。那还好在就是咱们上级体育主管部门现在目前还是比较坚定的，然后要把这个规划政策要那个继续执行贯彻下去，所以我相信后面的球比赛呢还有虽然有四场咱们出现的希望也不大，但是我相信会有新的规划球员进来的。 什么时候侯永永也能再回到 侯勇现在国安踢上比赛吧，侯勇他这个伤刚好，然后那个 包括李可， 对，李可估计今年的联赛是没有希望了，他那个伤还得养一段时间。侯勇现在是我看前两天的报道是他已经进赛区了，还是有希望那个能够上场的吧。 对，再说说大家的愿望吧。用户5755西边老好说，最后一个愿望就是希望家人平安健康，然后国安首干开门红。 确实这我觉得很多的听众朋友的愿望，如果是说到一年的或者说到了这个年关的愿望啊，都是围绕着除了国安首干以外，说到生活其实都是平安健康，在整个的这个疫情环境之下吧，确实平安健康是最重要 的。对，尤其年末了时候大家更在意的这种一年从头到尾的平平安安，而在这一年到了最后说一个最后一个愿望最后一个月的愿望当中还能够一起许上国安和首钢，也是很难得能够赶上。以前我们东成西就那是都到首钢这个赛季什么快结束的时候啊什么的出现，然后现在是两边同时都在征战的路上，才刚刚上路，一起在12月的时候刚刚上路。7250说哎，感觉真是现在国足还是要掺沙子才能增加硬度，这像有一个就是好像建筑方面的这种考量，在硬度上面确实要更加的提升才可以， 得有人呀，可用的人很少很少了。就像李铁说的，我觉得李铁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对，就是他说的就是没有人比我更了解那个中国球员，就是中超的球员了，就是说他已经把这个中超球员整个翻了一遍，然后能够替这支球队踢球的人他也心头基本上有非常有数了，那就是说最后还是这些人，就是说没有选进国家队的人，那你说他能比这些球员更强，那我觉得可能性微乎其微吧，就是说所以说可用的人咱们现在中国队存在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可用的人太少，就是能够具备就是那个打十二强赛这种水平的比赛的人太少，你也不能因为就是说就是这个你不能指望就是说那个没有人的情况下还能让这个主教练能够把这个球队带成什么样， 是 在没有人的情况下主教练上吧，还不成就是 郑智这倒是也可以考虑考虑就不是说这两天训练时候郑智亲自也踢吗？ 对，但是还是很遥远的事情嘛，就我觉得至少3到5年吧，他还需要，他毕竟没有带过队，然后一下让他当国家队主教练，这去打十二强赛，我觉得这完全不现实的一件事情。 那真应了大家说的，就是谁带其实都差不多，可能就真的会变成这样的一种状况出现。 这个梗应该是这么玩的，先是李金羽上，然后郑智就到武汉去当主教练，然后在郑智上 都在这一两个月当中完成啊，然后大家全都试过一遍。哎，今天刚才前面好像还有人夸李金羽今天带武汉不是首秀吗？然后，比赛结束之后也还挺严肃的，说这场比赛打得 挺难的，但是他们还赢了，赢了大家觉得就是起码也对自己的这个正式带一支中超球队是一个开门红吧。 应该是还不错吧，因为第一阶段的话武汉只赢了一场，就李霄鹏带队实际上只赢了一场，那现在就是说那个第二阶段上来就开门红，我觉得对于那个这个武汉队来说绝对是个好消息，而且是两度落后两度逆转啊。 对， 就是 上来先丢球， 先丢两次落后的情况下，然后那个最后能翻过来，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表现。而且武汉队现在的情况也不好，就是我指的是这个整个俱乐部的生存的情况也不是特别好。那这种情况下，李金羽说的话，李金羽也没有太多的执教的这种经验吧，这执教经历，然后你让他带队打这么一个就是中超这么一个比赛，而且是保级组的比赛，然后能有这个表现，首先第一点值得那个就是点赞。然后再一个呢，也是那个就是运气不错。 运气不错，听出来了。是，确实，其实现在啊，有时候你在预测中超这个比赛赛前预测大家的战役的时候，其实挺难的，你不知道这个剧本是怎么写的，大家心里都是怎么想的，人物得使劲的去揣摩，很难就揣摩准了人家的那个心态。你看人家可能挺这个困难，可能是放弃了吧，人家可能咬一咬牙，你觉得人家好像在这么困难的时候全队都如何如何团结，但可能真的就是你这实力使然，你就是不行就是不行。所以现在这个中超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发展，就是很难预料，感觉就是有三家在用一个种正常的状态下在玩，而我觉得这三家几家的面对其他球队的时候会是一个没有悬念的表现，但是其他有错综人物关系的这些球队之间的比赛就可能很难预料。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毕竟比较短吧，就是说就是今天才开始，今天开始踢，然后到1月4号就要结束，那我觉得这个比较短的时间内就是球员这口气我觉得还是能挺住吧，然后毕竟把这个赛季有一个交代，然后也为下个赛季自己的生存能够争取到一个更好的空间， 为球员个体的生存， 对个体的生存争取到更大的空间，更好的空间，所以我相信他们还是会认真对待这个比赛的。因为毕竟职业球员嘛，这是他的工作，他这个本职工作他还是要干好的，就是无论老板给不给你发钱，或者说你现在那个就是要面对多大的未知，就是未来你要面对多大的未知，那但是你首先得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了，你要不做好哪有未来呀，你没有，你现在不做好哪有未来。 但是话虽然这么说哈，我觉得这也分球员，就有些球员我也不可能一夜之间我是班里的中下游，我明天我就考一个前三名，我知道我也做不到， 对， 我今天熬一宿我也做不到， 对， 那我就有时候心气儿难免提不起来。如果我觉得我就是好学生，我不愁没有在中超找到工作的机会，那我就可能使劲的表现，无论我现在身处什么样环境的俱乐部。那有时候我们在面对这样球员多的球队的时候，我们心里就得稍微掂量掂量。有些的可能确实很大困难的一些球队，他事实上他也很难低了起来了。所以西雅图也提醒我们，他觉得明天不好打，他说明天比赛他的预测是国安1-4输广州，不信明天看结果。我真的不信，而且明天肯定看结果。 信不信又能怎么样呢？反正说呗。 要看结果。而说到李金羽的这个执教6645，说还得观察一下。不过林公子刚才说到这个李金羽今天取胜了，带队说行了，就冲这趋势现在可以代替李霄鹏了，就马上要加速 这 样的进程。 就是、 大家全都试一遍。 就这两天流传那个网上流传的一个梗，就是之前喊李铁下课，然后李霄鹏上来还一场比赛，连甚至说就是还没官宣呢，然后大家已经开始喊李霄鹏下课， 快用李金羽换上去吧。 这真是、 这个国家队主教练真的是谁也没法赶，真的是没法赶。我记得咱们上一次节目在探讨李铁是不是应该下课的时候，我当时就在说，我说的李铁下课了谁来干谁来接，也你也当时也能想到李霄鹏会接，那个他可以接，但是李霄鹏他真接了的话，那他面临的压力和困难，我觉得 或者说他自己能做到的改变能真的很小很小很小。 嗯，用户6151说，国安的国脚呢现在这是普遍状态不佳，多年来依靠外援打天下，没有那些外援之后呢很难打出像样的配合，年轻球员也难堪大用，从亚冠和足协杯的表现可见一斑，同时也面临欠薪。但这个问题现在我们从俱乐部得到的消息说正在解决， 嗯， 所以对广州恒大的比赛他觉得未必乐观，看临场精神状态和运气啦。 对， 主要是 这个我觉得从纯纸面实力上分析可能确实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双方真的是纯拼全花班的话，在某些时间线上我觉得确实肯定广州的这个国脚的人数啊，包括国内球员的水平都会好一些，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客观的结合整个的技战术之外的因素去分析。因为我觉得我一直在说，就是足球运动员他踢球，职业球员中超的球员也好还是欧洲的球员也好，他踢球也是上班，也是一份工作。当你现在这个上班啊，您想想如果说6个月没给您发钱，这个班上的您觉得有意思吗？就是您在上班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对吧？这个活您是可以干完，但是呢对吧，干得怎么样啊，您肯定不会使坏，但是就是说没有那个劲儿了，心里没有那个拼劲儿了，那也就看看吧。但是我觉得也是说第一场就遇上了，我估摸着第一场可能广州队的球员还能打起点精神来， 对， 但是我觉得也就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了吧。到后面我们再次碰到的时候我觉得我会更有信心。 那我们就让第一场就是造福一下后面的广州队的对手不好吗？就是一下气势没有了，他其实很难再提起这口气，是不是？其实都盼着说有这么一支队伍能站出来说夸拦一下，拦一下，后面就很难再提起这口气。 还是我觉得还是取决于国安明天自己的发挥吧。 对， 就是你首先要做好自己，你国安队明天想赢广州，能不能，你有没有实力赢广州，不是说前几个赛季那样的，就是说你碰到广州你其实明显处于下风，就想赢你都很难很难，都得期望就是说有运气成分。但是明天对着这支广州队呢，我觉得你国安只要做好了自己，你把自己的水平给发挥出来，赢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但是就是说你在这种情况下你能不能把自己的水平给发挥出来，你能不能就是真的就是说拿下，就是那个就是在关键球里面处理好了，然后拿下对手，然后把自己的最好状态给表现出来，这都不好说，因为国安现在目前的情况也挺难的。 对，所以就像在微博当中大爱无疆说的，淡定从容，为了自己努力拼搏就可以了。这样也是我们对国安队的期待。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共同期待国安队明天的表现。谢谢杜老师，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再见， 再见。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季，请用同仁堂牌6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预计今天夜间风力将会减弱，辐射降温也较为明显，预计晚间的最低温度只有-6摄氏度，将会创下今年入冬以来的新低。明天早上上班上学的朋友要格外注意防寒保暖，谨防感冒和心脑血管疾病。明天是一个晴朗的好天气，没有大风打扰，空气也很好，不过气温回升乏力，预计最高温度在4度上下，外出保暖依然是不能大意的。另外空气干燥，也要多多注意补充水分，注意用火安全，用电的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温度-6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温度4度，最小相对湿度25%。明天晨练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1，适合穿羽绒服类的服装。明天白天光照很好，做好保暖，午后适合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祝愿大家新的一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